感谢主，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来到这里的神的百姓们都有很奇妙的见证可以分享，每一个人一定有很棒很棒的一个见证可以分享。我今天早晨呢，我就在这里抛砖引玉来分享我自己个人的见证。我这个题目定为一个农村孩子生命翻转的见证啊！我知道吴老弟兄啊，吴姊妹他们听过我分享过这个题目哈。不过啊，我这个见证如果要分享，我是花了4个小时啊，这个录音在二月底的时候到 San Diego， 中国有一位教授，他是一个作家，他听了我分享这个见证，他说。我要把你的见证好好的写下来，他说我写得很快，他说你就录音就好，所以我就3月初有一个机会，到了 San Diego， 我大概录了4个小时，他问问题我就回答，然后就讲了4个小时，所以他写了45个page，所以是很长。我今天不会从头到尾讲，如果要讲讲4个小时，我就讲1个小时就好，好不好？把它。浓缩一点，简单一点，我就生长，这个房子很像我小时候住的房子，我大概3岁就搬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是我们从以前老房子拆掉，然后用那个材料再盖的一个房子啊，这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台风之后，我大概是3岁4岁就搬到这个房子，就一直住到我20岁我才离开这个房子。所以我对这个房子很有这个纪念的性质，很有纪念性质。那我们一起来读3节的经文，一起来读这3节的经文。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感谢神，每一次读到诗篇这一篇圣经的时候，我里面真的就如同第一节所说的，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称颂到一个地步，就凡在我里面的也都要来称颂你的圣名，因为他太奇妙，我们的神太奇妙。如果没有神，我今天不可能站在这里，我可能已经在泥土里面变成尘土，可能早就死了，对不对？哎，真的是如此。但是有了耶稣，有了主，我今天还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健康，这是神奇妙的无比的恩典。我相信今天你们能来到这里，你们也一定可以感受到，因着神的恩典，你们今天能够一起来跟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那第二节就是说，不可以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蒙了恩典的神的百姓，我们总是要常常来数算他的恩典。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让别人也可以回应，想起他们一生蒙恩的奇妙的见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也会涌出，凡在他们心里的都要来称颂神的名。所以我现在开始来数算神的恩典。我是出生在2次世界大战，我想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比我还大几岁的。我是1939年出生，民国28年啊，那个时候正是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啊，所以我还记得在五六岁的时候还要跑到防空洞里面去，然后最后还躲到山里面去，躲了很久，直到战争结束才从山上下来。那是在战争里面的一种生活情况，生活的非常非常的苦。我们从小很少吃饱，经常都是饿肚子，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人就问说吃饱了没有。如果他说吃饱了啊，那就很感恩。但是常常都是吃不饱， 但是也要骗别人说吃饱了，其实根本没有饱，因为那个时候要吃饱是很困难的，真的是很困难。我们昨天跟一个姐妹一起吃饭，那她就告诉我，她说牧师，我比你更穷啊，她说我根本也是常常饿肚子的，我们家一个鸡蛋就宝贝的全家七八个人分吃那一个鸡蛋啊，只能够沾一点点啊就够了，然后我们吃水水的那一种稀饭跟晒干的地瓜去煮的汤，他说连那个我们能够吃一碗都觉得很幸运，就是那么贫穷。那个时候在台湾很多农村很贫穷，我们经历过这个贫穷，我们带饭学校里面带的便当，我连初中带便当的时候呢都很少有蛋的，几乎就是酱瓜这一类的，就是我们的菜，便当都不敢给同学看到，人家都是有东西，我都没有什么东西。我有一个同学还常常会把他的虾给我一两个，我就觉得哇，他对我太好了，是我太好的朋友，可以有虾可以吃。因为我们那个穷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没有钱去市场买鱼买肉，只是靠家里生的蛋，我们可以吃那个蛋，偶尔可以吃，所以非常的贫穷。我们一家十口人，兄弟姐妹八个，我们只有四分地的一个小佃农，地还不是我们的，是地主的，我们收到的稻子地主拿一半，我们剩下一半，剩下一半还要有一些去换回料，所以剩下的我们根本就不够吃。所以我常常听见我的父亲又要去跟人家借钱了，又要跟人家去问有没有多余的稻子可以借给我们。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能够吃饱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从小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有一个想法，说我若是将来长大，我能够开一个小脚踏车店，可以某一个生活可以吃饱有衣服穿，我就很幸福了。我就觉得这是我人生最满足的一个愿望，开一个小脚踏车店，就是这样子的，没有更远大的一个盼望。因为一个贫穷的家庭，你不可能有其他的想法，而且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工作做。我记得我哥哥就是在那个窑业公司里面去做泥土做的那个叫做什么？这个陶器，就做那个工作，就一个有工作，其他都没有工作，其他还要去挑木炭，一单木炭从山上挑下来，大概就是五毛钱都不到，那样子的一个辛苦的工作。但感谢神，当我15岁的时候，我认识了耶稣，也感谢神，世界有一个大的变动，战争结束了，所以我可以接受。国语的教育，普通话的教育，我是一年级开始，那时候全台湾开始用国语教育，所以我们老师讲的国语都不标准，所以我们学的这个普通话也不见得标准，因为他们也是刚刚学的，我们学生也是刚刚学的，就在这种情况里面这个来成长的。但感谢主，后来台湾开始有了一些建设，开始有工作，我说我哥哥们开始有工作了，所以我有机会可以读中学，也是因为有工作。如果没有这个战争结束，可能我连读初中的机会都没有。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战争结束了，所以我们开始有机会可以读初中，也就感谢神。就在那个时候，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很多的宣教士从中国，他们离开中国，没办法在中国继续宣教。全部都离开中国，有的回到美国，很多都来到台湾，因为他们都会讲普通话，所以就来到台湾。就在那个时候，台湾开始有很多很多的教会，大概1950年初就开始很多教会。所以在我们苗栗乡下就有一个布道所，都是芬兰国的宣教士，大概有5-6位的芬兰国宣教士， 他们选择来到台湾最难传福音的地方，就是客家庄。因为客家人，我们说是硬脖子，这个脖子很硬的，它不容易改变，不容易转，就是又说硬头脑，这个讨卡，这个难胎，这个客家话不我都忘记了，就是说很刚硬的人，很迷信啊，就是他们觉得不能离开祖宗，他们认为信了耶稣就离开祖宗，其实不是，他们搞错了，信了耶稣才是爱我们的父母亲，爱我们的祖父祖母的啊，他们搞错了，他们不明白真理，因为人家随便宣传，他们就以为信耶稣就不要祖宗，其实信耶稣是非常孝顺的啊。后来我父亲也才发现啊，原来所有孩子当中还是算我是最孝顺。每年我到了美国以后，1976年开始，我每年都回去，拿到美国护照，我就安心回台湾，因为那个时候还有战争状态，我们不敢随便回去，马上又要当兵，又要打仗了，我们那个时候的心情是如此的。所以是啊，就在那个时候呢，感谢主，这些芬兰国的宣教士们，他们非常有爱心，在苗栗设立一个布道所，我就在那个布道所里面蒙了恩典，我算是头一个客家人在那个教会受洗出俗的国子，感谢神。那时候虽然有十几个人信主，我们少年人包括师母也在其中，但最后只有三四位站立得住的，其他全部又回去拜偶像，七八位全部回去拜偶像。那这些回去拜偶像到现在很多都不在了，有的出车祸死掉了，有的什么病死了，有的中风了，很多都没有了。那我们这四个人通通还活着，通通还活着，很奇妙啊！包括我的哥哥，我的两个妹妹，跟我大姐，我们这几个信耶稣的都还活着。那我的堂兄弟姐妹这些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那个曾经信过耶稣后来回去拜偶像的那个比我小两岁，他还活着，其他通通都没有。很奇怪，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都是同一个家族，同一个祖父下来长大的，怎么搞得到现在以后跟我同辈的人都已经走掉了，都走掉了。我们就想说有耶稣跟没有耶稣这个相差真的是很远，因为我们有了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是在主耶稣的手中，而且神给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们都有他的一个目标，一个工作要做的。当我们遵循神的旨意来完成神托付我们的工作去做的时候，时候还没有到，我们绝对不会死掉。当你工作做完了，神可以把你接回去，工作还没有做完，神会继续留着你，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还会继续活着，这是我相信的。所以感谢神。到了我16岁初的时候，我就是读了，已经上了高中了，刚上高中。因为我信主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如果你要信耶稣的话，我就不让你读高中。如果你要读如果你不信耶稣，就可以读高中。我就跟我父亲说，那我就不读书了，我就信耶稣好了。我去跟牧师讲说，我现在可以不可以奉献来上神学院去读神学。他说你太小不行。我说我爸爸说我不可以继续信耶稣就不让如果我信耶稣就不让我读书。那个吴牧师就说不会的，他不可能这样子的，你爸爸是骗你的，我们为你祷告，你一定可以读的。真的，我爸爸是骗我，他其实很爱我，我母亲更爱我，他暗中保护我，把一些没有祭拜的东西特别留下来给我吃。我知道我妈妈那时候虽然还没信主，她暗中还是保护我我爸爸虽然是口里面好像觉得对我有一点压力，但是其实他心里是爱我，所以我知道这个父母亲，因为我是最小的儿子，他们一定是最疼我的，这是我心里明白。 所以感谢神，后来我真的啊信了耶稣，坚持我的信仰，到了16岁我被圣灵充满。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生命开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大转，世界上的这种的吃喝玩乐，各过去的这个过年虽然可以拿到3块钱啊，3块钱也会去跟亲戚朋友他们去玩那种赌钱的东西啊，这个那个3个圈圈的东西，这样子一欢，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我们小时候都会玩那个东西，我们过年拿的钱2-3天就被我玩掉了。但是感谢神，我信了耶稣以后，这些东西我就不再去接触它，我连电影戏都不看，几十年都不看戏。从我信耶稣到现在63年，我大概没有到过戏院里面超过5次，我是不到那个场所里面去。我也是除了有一次我自己这个以为我被蛇咬到，我以为这个蛇所咬到要把这个毒气弄走，叫我喝了一大碗的酒，其实那个是更危险，我不知道。因为你喝了一大碗的酒会把你的毒在你的身上转来转去的，结果我不懂啊，但是我已经信主了，我以为说从来没有喝过酒，我说我现在被蛇咬到要把这个毒弄掉，我就无知喝了一大碗酒，喝得脸红红的，但是也没事。其实我是反而是做的更糟糕的事，就是因为无知嘛。但感谢神，神都救了我，神救了我。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跟很多宣教士，他们带着我们到街头去传福音。我们的一个后来到1955年的12月的时候，有一个70岁的贝老牧师就到我们苗栗里面来。那他非常的爱贫穷的人，爱这些寡妇，爱这些孤儿，他常常在车子上送了五十斤的一包一包的米，再好的就去送给这些贫穷的家庭。那我就去帮助他，我就跟着他的这个 pickup 站在后面，然后就一家一家的去找那些穷人，把米送给他们，也没有任何条件。后来这些穷的人开始就来到教会啊，这是这个老牧师啊宣教的一个方式，他去帮助穷人。所以我就开始走到街头里面去。那感谢神，这些宣教士们真的是把我当着他的孩子们一样啊，他们都牺牲，没有结婚。这些宣教士都没有结婚，5-6个宣教士都是那个时候他们大概是40岁左右，我只有15-16岁，就像他们的孩子一样。他就带着我们出去街头传福音。那个时候我被圣灵充满，就胆子很大。后来感谢神，我是进了啊新竹高工，啊我读职业学校。到高工毕业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好像有跟你们说过，我那个梦我梦见北美洲的坟场，那坟场里面的每一个墓碑上面人的头伸出来，在那里喊叫。所以在我里面圣灵就告诉我说，这些就是在美国的需要，将来你要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然后我第二天我又再做一个梦，我是梦见到一个东方人的一个坟场里面去，那个不是很漂亮的这个青草地，是土堆一堆一堆的，然后人的头也在伸出来，两只脚伸出来，两只手也伸出来，一直在喊叫。那圣灵就跟我告诉我说，这就是中国你将来要去的地方。所以神在我19岁的时候告诉我，我将来要到美国，要到中国去传福音，这是神给我的一个使命啊，给我一个使命啊。感谢神，这个梦我一直没有忘记啊。到了1970年，这美梦才成真。到1970年，我到美国，移民到美国。1992年，我开始到中国，啊，所以这两个国家都是证实了，啊，我先说到，当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第一个工作是在台湾肥料六厂，在南港肥料六厂，在那工作的时候，正好是碰到农历过年，那农历过年， 我们那个工厂还没有开始生产尿素，就是需要一些人留在工厂里面，不能回家，我就选择留在工厂里面，因为一天可以拿三天的工资，三天的假期我赚九天的钱，我觉得不错，我就留在工厂里面。而那一天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我们利用空气，这个空气哈，你看起来看不见有什么东西，其实空气里面有氧气、有氮气、有氢气，它就把这个空气回来，经过一个过程，把氮气跟氢气把它分开。我们把那些氢气跟氮气可以做回料的，可以做阿莫尼亚，然后要经过冷却变成液体，这些氢气的空气要冷却变成液体。在那个冷却塔里面呢，那个压力很高，那我平时会坐在那冷却塔旁边，但那一天很稀奇，我就没有坐在那里，我坐在隔壁的一个压缩机房。结果那个冷却塔里面的这个安全阀失效了，压力大到一个地步，把那么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厚的这个冷却塔炸掉，所有附近的这些钢铁、这些工制的这些铁柱都被砍断，很大的力量。然后办公室里面所有天花板都掉下来，把玻璃全部甩碎。我在压缩机房的玻璃，刷一下子把我全身都是玻璃打到我身上，然后我脸上都有血。我跑到医务所里面去，我以为是世界末日。我就大声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就跑到医务所去，他们检查一下说只是皮肉受伤，没有什么关系。那可能那时候我都不小心我就会死了，但是我没有死啊，感谢神。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就开始严重的失眠，不知道是因为害怕，我想是因为害怕，因为我在那肥料厂大概有八个月的时间里面，我几乎住了四个地方都有人肺病突血，我非常害怕肺病突血，因为我大嫂是肺病死掉的，我的二哥是生肺病，我跟他同一个床，因为我的二哥、三哥跟我爸爸，我们四个人同一个床，我们家里只有两个房间。男生跟爸爸睡，女生跟妈妈睡，家里只有两个房间，这个就是农村的生活啊。那所以我九个月的严重的失眠，最后就是我长话短说，我就决定离开这个工作。那么投奉的这个芬兰国的白牧师，他也就在那个时候得到一封信，是芬兰国的一个职业妇女，她愿意每一个月送20块美金。给他说要帮助台湾的一个童工的生活会，那这个细节我不说了，就是神的安排，我就到了投奉去。这个白牧师就说，我们只有一点点的钱，一个月就是800块台币给你，你可以来跟我做童工嘛。我说没问题啊，我不是为钱啊，我愿意，我不想在那肥料厂工作，我就来跟你做童工。他说还要扣掉1/10，80块，只有给你720块。我说没有关系，我的哥哥跟我父亲就说你是个大傻瓜，好的工作不做，去做洋和尚。他以为做传道人就是洋和尚，但是我就不管他们了，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呼召，我就答应了。但感谢神，这个白牧师对我们非常的好，把我当作他的儿子，我跟他们同住一栋房子，啊，跟他们三餐一起吃饭，还有下午茶，还有晚上喝茶，那过得好像是芬兰国的孩子的生活，啊，算是蛮幸运的。但是经过了那时候，我就没有失眠了。我以前这个九个月当中，我失眠的很厉害，啊，到了那里我就不失眠了，就睡得很好。我身体就很好，但是后来我因为看见工作很艰难，我还不满20岁，要去家里叩门传福音，我胆子有一点小，我就跟宣教师说，你可以不可以跟我一起去叩门，他说这个是你的工作，你自己去。 那一句话就把我打伤了，把我打到我就不想做了。我就说那我也不做，嗯，这个是你的工作，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够承担的。我就这样子，然后我到东南检疫公司去工作，叫新城，就是苏澳附近的新城。我一到那里去，我又开始严重的失眠，跟台肥六厂完全一样，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你知道一个人严重的失眠那是很痛苦的，睡也睡不着，然后我就常常做噩梦，那个噩梦里面每一次都有一个黑黑的力量从我的脚开始，压到我的喉咙喘不过气过来，好多次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也知道这个是日子很难过，因为离开这个我应该的岗位然后去做自己的事，所以这个是不通顺的。那感谢神，后来我的兵役年龄到了，做两年的服的兵役。这是两年当中里面呢，我很幸运，我被分发到这兵工厂，我们是炮弹整修的，炮弹整修。但是我是负责汽车的调派，因为我后来在军队的时候，我再分配到这个汽车修理部门去学习，感谢神，所以我可以白天晚上我可以出门，礼拜天可以休息，我的属灵生命又再一次恢复了。那感谢神，后来毕业以后呢，神给我机会，我家里是没有钱可以供我读大学的啊，我们读初中、高中都是家里养猪。那个母猪一生生了十二只、14只小猪，那卖小猪就是我的注册的费用，就是这样子。还好我们家里有养母猪，要不然我读书都没有钱。所以当完兵以后，我就是等于是高中毕业就开始独立了，就是家里也没有任何经济可以帮助我们，那么我就是靠自己也是靠着神的帮助。那感谢神，在那时候我就想，我的同学们都上大学，我也要上大学，所以我去三个月的补习，然后我考上了大同工学电机系的夜间部。你也是啊？哇，你也是大同工学的啊？感谢主，我是同学，感谢主，我进了大同工学。你知道大同工学进去很苦的，头三个月我们都要搬那个很重的东西，搬干。帮什么铁啊，什么东西啊，那三个月被磨练得很厉害的。但是我是农家出身，我不怕苦的，再苦我都能够忍耐下去啊。所以感谢神，在那个时候我就读了，因为我在大同公司工作，也在大同工学院读书，所以我的学会就免了，就免学会，不需要缴学会，我就不要缴学会啊。然后我生活会也有了啊，感谢神，就这样半工半读的。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参加台北神召会，那时候师母也在台北神召会，那台北神召会就有宣教士一直提升我们，我们的高牧师提升我们，所以给我机会开始我礼拜天晚上讲道，然后带年轻人，这是开始学习。后来慢慢我学习翻译啊，学习翻译，所以这些呢都后来就结婚了。然后我们生了两个女儿，1970年我们就到了加拿大去了。1969年那个时候很奇妙啊，美国大使馆就发布一个通知，所有美国需要很多的工程人员，理工科毕业的就可以申请移民。所以我那时候在台湾电子公司工作，我就发现哎呀，可以移民，我在加拿大移民已经批准了，啊，美国现在也可以移民。结果我请师母去大使馆拿了一个申请表，第二天我送去，徐先生就说批准了，你可以办护照，美国移民批准了。我说怎么那么简单，一个晚上填一个表，第二天就批准了，我就把工作辞掉了。其实后来我才发现说没那么简单，你还要等名额，这个名额可能要等几个月啊，可能6-7个月。但是我工作已经辞掉，感谢神，那时候有很多的这些布道家到台湾来，我就跟着这些布道家做他们的翻译，全台湾跑来跑去。 神也没有亏待我，感谢神。我就在1970年2月3号农历新年那一天，我们离开台湾。我选择那一天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最安全，大家在过年，那个机场的警备司令部的人不会在那里去查你这个人的这个整个的情形。因为我才30岁，还是兵役年龄啊，那个时候说还要反攻大陆的，所以我们这个要离开台湾逃走了不得了。那个所以我就选择农历过年那一天，他们大家都在过年，马马虎虎，也就这样子，我们就出来了啊，就出来了。我们到一到温哥华的时候，一下飞机，还有一点时间没关系啊，哎呀，一下飞机，有一个人拿一个牌子 ，Stephen Lai， 我的名字，我惊讶了一下，我们全家4个人带着7、8箱的行李，我连蚊帐都带了，我这是大傻瓜，带了蚊帐。啊，还要带着大蒜，说美国没有大蒜，又有蚊子，哎，我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结果，这个到了温哥华，这个 Stephen Lai， 我说这个是我，他说我来接你，我是马弟兄，我在日本航空公司工作。他说，今天晚上林大夫会去接你去他家吃饭。我说马弟兄我也不认识你，林大夫我也不认识你。他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我会把你送到 motel。晚上林大夫会去接你，真的。那天晚上林大夫就来了，开着一个 station wagon 来，他说我是林大夫，我来接你到我家吃饭洗澡。我说我不认识你啊。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啊，有一个 Victoria Island 的一个加拿大牧师叫我来接你的。我说哦，那个牧师我也不认识啊。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后来就会搞清楚了，啊，后来我第二天到了维多利亚，还坐了飞机，坐了船去找到那加拿大的牧师的家，结果他真的不在，啊，我就留了一个纸条。后来发现呢，那个加拿大的牧师是师母在台湾神召会总部的一个宣教士，一个伯老师母的女婿，他知道我们哪一天要走，他叫他的女婿来接待我们，给我们一个 surprise。如果没有他的女婿来给我们 surprise， 那一天我们到了温哥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多行李，要找错车子，要住在哪里，完全没有安排。那真是神奇妙的恩典，让我们落脚。那后来我们就住下，但一个礼拜以后工作找不到，因为我找工程师的工作，那里说你没有在加拿大受教育，没有在加拿大有工作经验，我们不能够雇佣你。所以我就找不到工作，我只好跑东部多伦多。多伦多去的时候，那一天是冰天雪地，零下25度。我的同学来接我，他告诉我说：“老赖，这里工作不好找啊！我已经在这里待了3个月，都是加拿大政府养我的，给我住不要钱，吃也不要钱，还有给我薪水去学英文。”我说：“哎呦，那么好！”但是我心里想。我说我是有神的命令来的，不一样。然后感谢主，我们虽然那一天一到多伦多的时候，我二女儿发高烧，马上晚上把她送医院，我们住在 hotel 里面。感谢神，我打电话给那里的一个神召会的广东人的牧师陈牧师打电话，我说陈牧师，我是新移民来到加拿大，现在冰天雪地。我二女儿又发高烧，我们明天觉得这个地方太冷了，不想待，我想回家了。他说：“哦，千万不要回家，千万不要。所有移民都是这样子的，来到这个地方冰天雪地是很可怕的。”他说：“我马上来。”第二天，这个牧师很好，就来了，就跟我们安慰我们，为我们祷告，然后说要帮助我们去找房子。后来我们就找到了房子。一个月100块的这个加拿大币的一个2个房间的一个房子，住在广东人的家，台山人的家，啊，我们算是很幸运啊，住得很便宜。然后我马上去找工作，就找到工作。我换了大概3、4个工作，在那个8、9个月当中，我最难的就是要找一个美国的公民 有好的工作，有美国有房子的，可以担保我移民到美国的。那个人是最难找，因为我在美国没有什么亲戚朋友。那美国的签证是要求这个，我在台湾要出来以前，就有一个姐妹找我们去地方法院为她做结婚的公证人。结果结了婚以后，她的先生第二天就回纽约了，她下午礼拜天很无聊就来看我们，就问我们说，那弟兄，你们加拿大的移民，美国的移民现在好了吗？我说什么都好了，就是缺一个经济担保人，要担保我们3年之内不给美国政府造成任何经济的负担，包括医药，包括生活费。他说，哎呀，我想我的先生可以帮助你。今天晚上我打电话给我的先生，结果他打了，他先生说没问题，让我们的证件寄给他，他就给我们担保。所以我们美国在1970年，我们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的签证就下来了。刚刚签证的时候，他问我们说，你们要到什么地方，为什么填 any place？ 我是填 any place， 任何地方都可以。他说不可以填 any place， 你一定要填一个地方。我说那怎么办？那我们填 San Diego 好了，因为 San Diego 我们至少有一个神医布道家是我认识他的，所以我就填 San Diego。 所以我们就1970年11月就到了 San Diego 来了。这是我们1970年的这个在这里呢，我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这个是赵永基牧师，这是师母。赵永基牧师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也是一直到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他现在他们教会有85万的会友在南韩在韩国。1969年的时候，他来台湾第一次有7个礼拜的布道会，我是做他的翻译，那时候我是翻台语，他讲英文，我翻台语。我的台语呢是20岁才学的，到台北才学的。我们苗栗客家人是不会讲台语，到了20岁才学台语。那我学了9年，终于可以做翻译，所以很荣幸我可以做赵永基牧师的翻译。那一天他讲的道就是讲如因返老还童，就讲这篇道，我到现在还没有忘记那篇道这篇道我自己把它重新整理过，加上我自己的意思，我到很多地方都讲同一篇的道理。但这个道很多人因此灵里面得着复兴，也很多慕道友就这样子受洗，因为我们要像鹰一样的生命。我还记得他讲的这个信息，他在比像鹰这样子在这里也讲过这篇信息这篇信息是我在我的前年在那个意大利的那个Naples 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来跟我讲，他说，牧师你记得吗，你20几年前你到温州的时候，你给我们讲如因返老还童这篇信息。他说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把这个道我在中国到处去讲，很多人受感动。他说我跟你讲的就是你的信息。我说没有关系，我没有版权的，这个神的话大家都可以讲这个。所以这篇信息很棒我一直没有忘记。那下面是我们的牧师高牧师高师母，这是我们刚刚结婚不久，我们刚刚生了大女儿。这高牧师呢，他是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一个医生。他后来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日本调去这个山东做他们的日本军人的军医。那大战结束以后，他全身肺病，到整个人都活不了，非常辛苦。那时候他回到台湾，他的哥哥是台大医院的院长高天成，想要请他在台大里面做他们的牙科主任，他是学牙医的。那 他的妈妈就说，他说你现在病得要死了，还去大学里面做教授啊，我看啊你应该奉献做传道啊。因为他妈妈是很敬虔的基督徒，后来他真的就奉献，就去读神学，就他奉献，神就医治他，医治他肺病，从四十几岁他活到九十几岁，神给他加添了差不多五十年的时间，就是因为他奉献，本来要死的结果活过来侍奉神。所以侍奉神，认识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恩宠啊。这个是我的属灵的母亲，芬兰国的宣教士戴佩珍啊，就是因为这他的爱心接纳我，那我信了耶稣，然后他邀请我到芬兰去，这是在芬兰国，我到芬兰国去，第一次到欧洲去啊，这个是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那这一张画呢，是也是1969年，这个是 Morning Serro 史鲁洛牧师在 San Diego，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医布道家，他全世界开很多 crusade。 那他在台湾这个中华体育馆有15000个人的座位的地方，在台北，那个时候的翻译我是做他后面5天的翻译，他总共有7天，前面2天，第一天是一个美国出生的华侨，神学博士，非常有学问，中英文精通，因为他年纪大，没有办法跟他一样动作，他说不要他。第二天换了一个我们的李广业牧师，他是上海这个海关里面的一个很棒的一个，中英文都比中文比中国人好，英文比英文比美国人好，这么棒的，又是神学院的教务主任，请他做翻译，他后来也不要他，为什么？因为他也年纪大了，不能跟他一起跳，不能跟他一起喊，所以他说不要，最后要选年轻人，就我被选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选上啊，就是因为有宣教师的介绍，所以我就做他的翻译。那个时候很奇妙，有一天晚上他说医治，传福音人家信主病得医治，他说不是我施鲁若会做的能力，是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在做的，把一切荣耀归给圣灵。他说今天晚上我要给你们证明，我不讲道，我也不为你们祷告，我要叫你们的年轻人讲道，你们的年轻人为你们的疾病祷告。所以那天晚上他请我讲道，是我平生第一次向15000个人讲道，才29岁，还没30岁，然后叫我为病人祷告。那天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有一个人好像这个脖子有一个肿瘤那么大，忽然间就没有，祷告就没有，忽然间就没有，然后大概有20几个聋子听见，就很多神迹奇事发生。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有信心可以为病人祷告，我相信这个圣灵的恩膏在我们身上运行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不是我们自己会做，而是神的灵在做的啊！感谢神。那这是爱德华米勒牧师，这是阿根廷大复兴的5个 leader 当中的一个。我们从1992年还是93年，我们开始认识他，我们就经常请他到我们教会开特会，从阿根廷请过来。那后来他就好像是成了我的一个 mentor， 成为我的一个遮盖，我有很多的属灵的问题都请教他，他非常的有经验，非常的有爱心，他从来不出名，从来不宣传自己，很谦卑的侍奉神啊。这个就是爱德华米勒，这是我们在阿根廷的时候跟他拍的一个照片啊。这个就是现在神所重用的啊，这个Heidi Becker 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知道他，他现在是神用他在非洲莫桑比克建立了1万个教会，你就可以想想到他们教会平均一个教会有100个人，1万个教会的话就是有100万的这个弟兄姐妹啊，这是很了不起的。 他这个是我们这个清泉谷教会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堂，我们经常请他到我们教会来。那他跟我他的先生就是我的牧师的孙子，他的先生在小时候6岁我们就认识他了，所以我们跟他们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好，那么也非常的爱我们。他们到非洲去宣教的时候，是我们教会给他第一个赞助，给他买了一张单程的飞机票，还有送给他们一部 Toyota 的车子，在莫桑比克开放工作。结果没多久车子翻掉了，坏掉了，他们回来跟我们报告说车子已经坏掉了。我们在那一天礼拜天的祭完会以后，我就宣布说我们的宣教师在非洲他的车子已经没有了，我们需要帮助他们。那一天我们一下子临时收到25000块，就给他买了一个全新的 Toyota 4轮带动的汽车。他们称那部汽车为他们的 Miracle Car， 就是因为那部汽车展开了整个莫桑比克的事工，从没有人开始变成10000个教会。所以他一直无论到哪里都会提起他们刚去的时候是一个中国教会帮助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资助宣教师，这个宣教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可能会看到啊，只有一个人去能做什么，但是没想到神就是大用他啊，神就大用他，感谢神。这是他的丈夫，这个 Roland Baker。 那 Roland Baker 他6岁我就认识他，他的 grandpa 就是我在1955年12月的时候的那个贝老牧师啊。贝老牧师在他1913年他就到了中国的昆明，然后到了西藏去传福音，他是为中国人摆上，他们祖先三代都在中国。他的儿子 James Baker 后来也在中国到香港，然后到台湾的神学院的第一届的院长，就是他的爸爸。那 Roland 现在就是他自己开飞机，他在非洲他自己很多到很多地方去自己开一架飞机，就载着他们的仪器什么东西就在那里开布道会啊。他是非常聪明的，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全美国几个大名校都要给他 full scholarship， 但是他放弃去读神学，其实读神学就认识 Heidi， 就他们就后来就结婚啊，这是很奇妙啊。这个是大概给有些人知道 Samuel Doctorium， 他是亚美尼亚人，他的祖先在土耳其的时候被土耳其人杀掉了40几个人，用刀子砍头的，砍掉40几个。他的祖父这些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就是因为他们杀基督徒，他们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后裔，就亚美尼亚人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后裔，所以在土耳其那时候他们大屠杀基督徒的时候，他的祖父那些人被杀掉，然后他父亲是个孤儿，就把他们就带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撒母耳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他16岁的时候神呼召他放弃他的做皮鞋匠的工作，到英国去读书。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读完书回到以色列，他在会堂里面发福音单张，有一群年轻人包围要打他，他忽然间就跟耶稣说：“主啊，救我！”这么一呼喊的时候，忽然间他身体消失掉，很像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个腓力，他的身体就降在约帕的海滩上。他一下子在海滩上很惊讶，神用这个方法把他身体提走，这些年轻人没有打他。他后来在黎巴嫩、在叙利亚、在埃及建立很多教会啊。这个是 Samuel Doctorium， 我们好朋友，我们大概是1994年师母还没有开到以前，我们就邀请他到我们教会来，每年都来。哦，后来他过去了，大概两年前过世了。现在他是儿子 Russo Doctorium 接替他的父亲的工作，也每年到我们教会，每年的1月第二个主日来我们教会。我们是跟他们这个非常喜欢他们啊。这是在耶路撒冷，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照的照片。好，感谢神。后来我想这个我就长话短说啊， 后来我们70年到了加拿大，然后到了美国圣地亚哥，然后到了 Orange County 各省各乡，然后我们开始到了东南亚各国，后来我们开始到非洲，到北美洲、南美洲、非洲、欧洲、澳洲、北欧很多的地方，这些都是神在异象中所告诉我的地方，大概就去了大概有几十个国家啊，这是神的恩典。我这个乡下的农村的孩子，根本以前的话吃都吃不饱的，现在可以周游世界，这是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我们早就不知道到坟地里面去了。对，但是就是因为有主，所以不一样。啊，这是在法国巴黎的一个温州教会。温州教会这有六七百个人，他们最近花了大概1500万欧元买了一个新的教堂，很好的一个餐厅。在里马斗，这就是买下这个是还没里马斗以前的这个姐妹们的祷告会，好像周三的下午啊，姐妹们祷告会，师母也坐在那里跟姐妹们分享。啊，这是我们在法国在波恩的时候，人家听见说我这个苗栗客家人到波恩，就他们就介绍了那个时候在德国。在德国读博士的一个许弟兄，那时候许弟兄还没信主，他第一次来听福音，我就是讲我的生命见证，他听见了，他说信耶稣那么好，我也要信耶稣。我说太好了，你也要信耶稣。然后他就说，他说你下午要去哪里？我说我下午要开车子要到法兰克福去。要还有一个教会下午，他说我跟你去，我说好啊，跟我去。他说路上若是有福的话，我想要受洗，可以不可以？我说好啊。那后来陈牧师就开车就载我们哈，在路上真的有一个福很大，他说这里有福，我可以不可以受洗？我说好啊，就停下来，我们在福边就受洗啊。这个后来这个他读完博士以后，他现在在嘉义中正大学做教授。他很聪明，他后来到北京去研究那个那能源再生的这个研究啊，做了一些很好的论文啊，他得了博士学位，感谢神。他现在很爱主啊，他的妈妈后来信主，爸爸也信了主。这是在海南岛，海南岛的同工们，他们在那里被圣灵大大充满的时候，非常的感动的啊，非常感动的。啊，这些孩子们非常棒，非常爱主。然后，要结束还是要再听个十分钟？再听十分钟好吧？我简单的讲一下，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细节，就讲到说耶稣医治的神迹发生在我家，那我妈妈是头一个在我家里经历神迹的。我妈妈60岁，大中风，不会讲话。手脚都不会动，啊，就这样子。我请了一个牧师去为我母亲祷告。那时候我在台北，那个范金修牧师呢就很热心，骑脚踏车，天天去，一个月，我母亲看见耶稣穿着白袍从天上下来到他床上，我母亲就开始讲话，手脚开始动，起来走路，就像没有病一样，再活了20年。我母亲就这样信了耶稣，然后就我的这个侄儿侄女他们开始信耶稣，然后我的哥哥嫂嫂开始信耶稣，啊，就这样子，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家，是发生第一个是在我母亲身上，啊，然后第二个神迹是发生在我大女儿10岁的时候，她生了一个卵巢癌，我们不知道，10岁怎么会生 cancer， 很积极，而且很大。10公分那么大，啊，我们给他做了手术以后，医生说，他的这个卵巢里面切出来的这个 tumor 哈，有 cancer， 需要给他做一些 chemo， 啊，给他做化疗，那化疗了半年以后，他真是不像样子，就是皮包骨，看起来随时就要过去，我们很难过，我们就是跟那个 San Diego 的那个。Tumor Director， M.C. Lin， 他的名字叫 M.C. Lin， 去跟他谈， 他说啊，这个药是给成人用的，用在小孩子是很 strong 的，你们可以停掉没有关系，我们就停掉了。结果我们的医生，那个印度医生 Dr. Singh， 他就说你不可以停掉这个啊，你停掉你要负责。我说没关系，我停掉我负责。他三个月以后你还要来检查，我们三个月去检查，他说你的女儿的这个肿瘤又在长出来了。然后这个 Dr. Frank 医生打电话叫我说去商量第二次开刀的事情，我们就非常的为难，我马上里面就是 no， 我就打电话给师母，她也是 no。 后来我们就说给我们三天的时间，然后医生如果说要开刀你不开刀的话他可以告你的，很奇怪的。所以我们就说给我们三天好了，我们那三天就进食祷告，进食祷告。然后三天完了以后去做 MRI， 师母就跪在医院的走廊里面拼命的祷告。那做完这个 MRI 以后，第二那一天下午好像一点半，就那个 Dr. Yu， 那个中国的女医生小儿科医生就打电话，他说 Mrs. Stein congratulations， 恭喜你啊，你的女儿的这个 tumor 本来是 uterus 上发现是有的，怎么现在 MRI 照就是照不到了，好像就没有了，不需要开刀了啊。他就说感谢主，这是我的耶稣做的，这是我女儿就好了。到现在我女儿已经快54岁了，生了三个女儿，生了三个女儿，两个都结婚了，第三个今年9月1号要在意大利结婚。所以我们今年我4月2号要去台湾，然后我要去马来西亚三个礼拜，4月29号回到台湾，要待到6月17号再回来，所以我会出门很久，出门两个半月。然后我们8月中要出门啊，去欧洲啊，去法国，然后去意大利，啊，也要给我的孙女证婚，完了以后我9月9号才会回来啊。然后我7月底两个礼拜我叫温哥华到这个旧金山，然后年底。所以我现在开始四月份开始要忙了，开始忙了啊，这些都是神的恩典的，我还能够走得动啊。师母一天可以睡10个小时没问题的，她很能睡觉啊，我是睡8个钟头没有问题啊。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啊，我们80岁的人还能够睡得好，吃得好，走得好啊，脚还有力量，这都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所以我就是说啊，然后我就不讲这个师母开刀的事情了哈，这个师母开了12个刀啊，这个是啊不讲他的事情。好的啊，有3男2女，3个媳妇，2个女婿，7个孙子，6个孙女，2个孙女婿，那第三个要孙女婿要来了，啊，就在意大利家，我们全家27个人，到今年9月就28个人。我们个个都蒙主的恩典，个个都信主，个个都爱主，个个都在教会有服事，没有一个偷懒，都在敬拜团里面服事或者教主物学，这是神的恩典啊，全家信主而且全家侍奉主。我就要像耶稣一样说，至于我和我们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我们一生的一个愿望，神也成就我们的愿望。这是我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全家照，70岁生日，啊，这个照片看不太清楚。我们这个时候是23个人，23个人。这是我大孙女结婚的时候，1974年照的，啊，我的小儿子也生了2个孩子了。这是这个时候已经是26个人，26个人，呀，感谢主。然后这个是那是2014年，这是2017年，我的小孙女结婚的时候，那2个小毛头也已经可以做发童了，啊，这个时候是27个人，27个人。这是我小儿子的一个毕业照，我小媳妇啊已经怀孕要生2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小儿子在这个学校毕业。我为什么要给这张照片，因为这个学校很难进的，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 John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是哈佛大学里面的政治学院啊，John Kennedy 的 School of Government。 那这个学校的学生呢多半都是一些大官大人物的孩子 啊，他的一个同班同学是印尼总统的儿子，还有中国的博瓜瓜，博西来的儿子，都是读这个叫政治学院，因为这个读政治学院出来就是要做大官的，所以他的同学很多都是一些名人的孩子，因为不是名人，你不会去申请读这个学校，因为这个是专门将来搞政治的。那我们的儿子是根本就是他本来是想要到联合国工作，去帮助世界上很多穷人，啊，所以他到莫桑比克欧洲去了四年，回来以后这个学校就收取了他，知道他有很多的这个抱负，想要帮助很多的穷人能够恢复他们的健康。我的媳妇她是读 John Hopkins 的这个公共卫生啊，她现在是在联合国工作，她做那世界卫生组织这防治这个传染病的，她每年都要到非洲去给他们医生们开一些课啊，教导他们怎么样子预防这些传染病。所以这感谢神，我是说我们因为信了耶稣，我是一个农村的一个穷孩子，现在变成一个神的使者，这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典。我能够有这样子的今天，你们更可以有更好的今天，因为你们出生都比我好，对不对？很多人你们没有，有的人可能没有饿过肚子，特别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饿肚子，但是我们这把年纪人都知道什么叫做吃饱了没有啊。我们现在还是会问人家啊，到台湾的时候还吃饱没有，还是会有这个习惯，因为以前吃不饱，但感谢神，我们信了主，现在我们吃得太饱了。我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需要一个节制的果子。我说主啊，我就是因为人家给我吃的太好的时候，我就有胃口，就一直吃，吃的人家就告诉我说，牧师你好像有6个月的怀孕的肚子哦，怎么办啊？我说，哎呀，我说，那我觉得他这样子讲，我今天早晨我就跪在地上，我说神啊，我要节制的果子。我说我今天就想，以后我吃饭的时候呢，我要用一个盘子，然后我把所有的菜先放在盘子里面，就是一定的少量健康，这个吃完什么东西我都不要，我就是这样子，这样子我就可以保持健康。我想这个用这个方法解决我的问题，因为如果中式的菜这么假，无形中你已经吃了2-3盘，真的。所以我现在觉得说，我以后要用一个盘子吃饭，先把东西放在盘子里面，就是这样子就好了。那保证我下一次来的时候，就像还没有怀孕一样，肚子是消掉的。好吧，请大家也彼此祭奠代祷哈。哎，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很棒，大家都会唱，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我们的敬拜团可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啊，就 Holy 就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就好了哈。 全靠主恩扶持保佑，恩典待尽永久。主在天骄见光年时，如日无限光亮，只是从早永不知息，人想开歌主唱。 Amen， 哈利路亚。亲爱的主啊，这首诗歌不但是主啊 John 写的诗歌，就是那么样是感动的那个诗歌，主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诗歌。主啊，我们就是从前是瞎眼，但是被你寻回，我们成为一个明眼的人。我们从前是贫穷，但是因着你的缘故，我们成为富足。主啊，我们从前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今天有了永生的盼望。主啊，谢谢你这样子爱我们，眷顾我们，在千万人中把我们呼召拣选出来，使我们可以成为永生神的儿女。主啊，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主啊，我们一生一世直到永世，我们都要歌颂这样子的一个感恩的诗歌。愿主耶稣基督将你自己永远的福分，透过你自己圣灵奇妙的工作来感动我们众人。我们如果对你还没有委身的，让我们对你完全的委身，把我们的灵魂体都奉献给你，使我们一生一世是为着你而活着。我们的今生在地上生活的目的，就是为着预备我们在永恒里面能够得着主你自己的奖赏，能够有冠冕和赏赐给我们。我们愿天父的慈爱，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保惠师的保守带领和祝福，时常临到你自己的儿女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阿们， 阿们。